涯海角，我也不是非要去那座城堡。天空有些暗了，暗得刚刚好，我难过的样子就没人看到。你别太在意我身上的记号。 好久不见，你瘦了一大圈，苦笑的脸，忙而累。你说好男人，却中了爱念，往往要上个三五年。你拒绝再看见晴天，却总问还想醉，最后只要往幸福门外推。

这是2000年的预言专辑当中王菲演唱的《你喜欢不如我喜欢》，除了她的作词一般妙了，对于林夕的那么多的作品来说，这首歌词算是中等的水平啊。但是潘协庆的这个作曲我相当的喜欢，超 nice 啊。提到王菲，我就会想起她曾经本色出演的《重庆森林》，理着一个板寸头，然后很率性的说着那个北京腔调的那个金片子话哈。还有就是会想到梁朝伟，想到金城武，所以接下来这一小节我们听这两位大咖的歌。金城武的歌很少机会听吧，下面就放给你听，这首歌叫做《深深爱你》。 一点一点我知道你已经改变，到底是为谁情愿放弃这一切？你的眼泪是否只是一种敷衍？别让我永远都不了解。也许再见对你来说可以解开心里的愁，更不用实现给我的承诺。深深爱你，被你放弃，难道缘分真的尽？不能够真正的相信，你舍得让我哭泣。我深深爱你，却被你放弃，真心早已付出去。伤透了心也换不回你，难道只是个游戏？安慰着我的你为何还是那么美丽，让我不忍心去远离，看着你离去。一点一点我知道你已经改变，到底是为谁情愿放弃这一切？你的眼泪是否只是一种敷衍？别让我永远都不了解。也许再见对你来说可以解开心里的愁，更不用实现给我的承诺。深深爱你，被你放弃，难道缘分真的尽？不能够真正的相信，你舍得让我哭泣。我深深爱你，却被你放弃，真心早已付出去。伤透了心也换不回你，难道只是个游戏？安慰着我的你为何还是那么美丽，让我不忍心去远离，看着你离去。 92年出第一张唱片，到98年出最后的一张专辑，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张专辑，金城武呢出了10张唱片。我们刚